街家属院。你给求求去。 哎呀，我怎么求人家呀？ 这都是亲戚，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哎呦喂，我是啥？哥， 哎呦，你吓我一跳，怎么了？ 哥， 哎，怎么着？ 没事啊，哎，没事，我就是看看你来。 嗨，你客气什么呀？ 我这好久没见您了， 是是， 不知道您是不是还健在呢？ 你那意思不见我就死了？ 我就见您是不是还在这儿呢？想您了。 还在这儿呢吗？ 忙吗最近？ 哎呦，特别忙，事儿多，单位老让我干活，而且最近还老加班。 能者多劳，您这个独挡一面是不是？搞设计 一面不见得准能独挡了，但是反正就是有点活啊，得干呐。 现在忙吗？ 这会儿倒还行。 那得了，就占这点功夫 啊， 麻烦您一件小消小消的事儿， 借钱。 我那干嘛呀？我能找您借钱吗？就是啊， 你那意思我比你还穷是吧？ 不是，不是，我是说呀，借钱不找您了 啊， 就是我人儿的事儿。 你人儿 啊？ 你人儿我拎着，我想想啊，几人儿啊？ 就是我二人儿，您二人儿。 我二人儿、哎、哦，那是一个人啊。 对对对， 您二人儿，我二人儿是一个人 啊。 就是咱二人儿，他们家装修，您看又是咱二人儿，是不是？ 那二人儿为什么不跟我说找你啊？ 他不抹不开面子吗？ 哦，对你脸皮厚， 他不腿脚不好吗？ 哦，那给我打一电话不就完了吗？ 他不先拨的我的电话吗？ 那说明二爷跟你近跟我远。 不是，二爷就觉得咱哥俩关系好点儿。 二爷跟我关系不好。 长辈求你。 长辈不是求我，长辈求你。 对呀、啊、他就是说他不好意思直截了当的求你，是不是、哎、你跟二爷这也小20年根本不走动了。 他怎么好意思求我？ 所以呀、啊、他找的我呀。 哎呦，这乱劲儿。明白了明白了，虽然他无情，但是不能我无意。 对、啊、二爷他们家那就那12米那平房，哎， 他还需要什么设计啊？ 这您得装装，装着玩您也是装啊。就 谁装着玩？你这骂街的，装着玩。 就您那技术，举手之劳，3-5分钟一掐滑了就行了。 那你说我成胡来了，我这也得费心费力动脑子。行吧行，回头哪天我看看好不好？我给设计设计。你先没辙，就亲戚。哎，得行行行行行了，你回去跟二爷说吧。拜拜。 喂。 哎， 孩子。 等会儿我看谁电话。 二爷，二爷打的。 哦哦哦，怎么着？您说。 哎呦，长大了。 二爷，我跟他说了，他答应了。 好，很好。 得嘞。 乖啊。 哎，有事您俩人说啊。 到二姨家吃饭了呀？啊。 二爷，您先跟他说吧，他那脸沉得跟什么似的。 长大了。 哎哎呦，我可不长大多少年，我还不长大。 牛牛，哎呦，小时候二姨抱你，呵，你沉着呢。 妍儿，说正事儿，咱们就不唠闲白了，行吗？ 现在是抱不动喽。 哎，不是，妍儿，说正事儿。 您妈挺好的。 不是，妍儿，那您直接问她就行了，挺好，挺好，挺好的。 你爸挺好的。 也挺好的。 哦，你爷夫也挺好的。 不是，我没问啊。 哎，问不问也挺好的。 不是。爷说正事儿 哟，那你衣服身体好不是正事儿啊？ 不是正事儿，我愿他老人家长命百岁。 哪有这人真能长命百岁？ 哎呦，爷儿，你别掰扯了行吗？您打我电话不是为跟我说这个吧？ 姐，谢谢你。 哥，你就是这样，一到关键时刻吧， 不是 就拉家常。你说你不说，你到底要干嘛？你不直截了当，单刀直入啊？ 不是我不说，是人不说。 你 给我， 你说，你给他们家装修那事 儿。爷儿，是说装修那事儿吗？ 你看，你还主动说这个 啊？我是怕这浪费我电话费。 你我们都没想到让你给想着了 啊！哎呦，我冤的爷儿，我真不是没事。 好孩子，好好， 哎， 怎么定了？ 哎呀，哎，我不用您夸我。 我妈为什么20年不跟我爷儿走动？愣了， 这么些年爷儿这脾气没改。 爷跟你说一句啊， 哎，您说， 咱们家不大啊，甭是特别复杂的， 哎， 就是啊，稍微给设计设，您是设计的吧？ 我是学这个的。 你、咱们这家谱查了，就你 家谱上写这个的，哎，不是爷，哎，我跟你说，我有年头没看家谱了。 咱们那一大家子呀，没有学设计的，哎，就你搞这个了。

段好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 线，斑马线，斑马线，这 期来了，京城必逛淘货圣地善品家奥莱茂，即日起300大品牌折扇满额再直降 15%， 新客下载善品折扣 APP 领88元礼包，地铁北苑路北站善品家奥运村店吃喝玩乐一站购齐。十一部精品剧目，三 D 名家，五大剧种，2018年京津冀精品剧目展演，6月11日